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数字巴别塔，机器翻译。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的记载，大洪水劫后，诺亚的子孙们在巴比伦附近的示拿地定居。说着同样语言的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巴别塔，这让上帝深为他们的虚荣和傲慢而震怒。于是他悄悄地离开天国，来到人间，变乱了人类的语言，无法交流的人们作鸟兽散，巴别塔的伟念也就轰然倒塌。圣经中对语言诞生的描述充满了天谴的色彩，虽然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但语言的差异的的确确对人类的沟通与交流平添了诸多隔阂。难道伟大的巴别塔注定只是存在于幻想之中的空中楼阁吗？令人沮丧的是，眼下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是。但在世界上首台计算机 ENIAC 于1946年诞生之后，科学家们就提出了利用计算机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自动翻译的想法。而在经历了超过一个甲子的岁月之后，机器翻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今天的执牛耳者无疑是互联网巨头谷歌。机器翻译源于对自然语言的处理。194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学家沃伦·韦弗提出了利用计算机实现不同语言的自动翻译这样的想法，并且得到了学术界还有产业界的广泛支持。韦弗的观点呢，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意见，那就是以逐字对应的方法实现机器翻译。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呢，它的本质可以看成是一套编解码系统，只不过这套系统的作用对象一方面是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人类社会。将字或者词看成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元素的话，那每一种语言都可以解构为所有字和词所组成的集合。而引入中介语言呢，可以把所有语言的编码统一成为用于机器翻译的中间层，进而实现翻译。比方说，同样是自己这个概念，那么在汉字中呢，是用我来表示，在英语中则是用 I 来表示。那机器翻译的作用就是在我和 I 这两个不同语言的基本元素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呢实现准确的对应。然而乐观和热情不能左右现实存在的客观阻力，从今日的视角来看，这样的一一对应未免过于简单。同一个词它可能存在着多种意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之下也具有不同的表达效果。逐字对应的翻译在意义单一的专业术语上能够具有良好的表现，但是在日常生活的复杂语言当中就会演化为一场灾难。但天无绝人之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催生了客观需求，计算机性能的发展则突破了技术瓶颈，这两者使得机器翻译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在这一时期呢，机器翻译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语言学的巨擘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经典著作《句法结构》当中对语言的内涵做了深入的阐述。他的核心观点是，语言的基本元素并非字词，而是句子。一种语言当中无限的句子可以从有限的规则中推导出来。语言学的进化呢，也对机器翻译的方法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韦弗所推崇的基于字词的字典匹配方法被推翻，基于规则的句法分析方法粉墨登场。这里的规则呢，指的是句法结构还有语序的特点。显然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更加贴近于人类的思考方式，因为人类呢会把句子看成是一个整体，即使要拆分的话也并不是简单的依赖字词，而是根据逻辑关系进行处理。这就使得人类的翻译呢它非常灵活，即使是不服从语法规则甚至于说存在着语病的句子都能给你翻译的准确无误。正因如此，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甫一诞生便受到了诸多推崇，似乎成为了一劳永逸的不二法门。可是理想虽然丰满，但现实呢却依然骨感。基于句法规则的机器翻译很快遇到了新问题，在面对多样句法的句子当中，它并没有比它的字词前任优秀多少。这就像任何一款翻译软件都没法把我勒个去 翻译成 Oh my God 一样。基于规则的窘境迫使研究者们重新思考机器翻译的原则。语言的形成呢，它是一个自底向上的过程。所谓的语法并不是在语言诞生之前预先给它设计出来的，而是在语言的进化过程当中不断的形成的。这就促使了机器翻译从基于规则的方法走向了基于实力的方法。既然人类可以从已有语言当中提取规则，那么机器又为什么不能呢？眼下，基于深度学习和海量数据的统计机器翻译已经是业界主流，而谷歌正是这个领域的领头羊和先行者。在基于神经机器翻译的算法横空出世之前，谷歌翻译呢也经历了超过10年的蛰伏。自2001年诞生以来，谷歌翻译就一直在不温不火的状态当中挣扎，直到痛定思痛的高层改变思路，将技术团队当中的主要力量从原本的语言学家替换为计算机科学家。这也意味着机器翻译的实现理念从句法结构和语序特点的规则化结构转换成为对大量平行语料的统计分析还有模型的构建。直到出现了这个转变之后，曙光呢才展现在了地平线上。神经机器翻译最主要的特点是整体处理，也就是将整个句子视作翻译单元，对句子里的每一部分进行带有逻辑的关联翻译。翻译每个字词的时候呢，都包含着整句话的逻辑。用一个不甚恰当的类比来描述的话，如果说基于短语的翻译结果是庖丁解牛得到的全牛宴，那么神经机器翻译的结果就是最大程度保持原貌的这个烤全牛。在结构上，谷歌的神经机器翻译建立了由长短期记忆层所构成的分别用于编码和译码的这个递归神经网络，同时呢也引入了注意力机制还有残差连接，它使得翻译的速度和准确度都能够达到用户的要求。编码器和解码器呢都是由8个长短期记忆层所构成的，那么在两个网络当中不同的长短期记忆层呢是通过残差相连接的。编码器网络的最底层和解码器网络的最顶层则是通过注意力模块来进行连接，它的作用呢在于说使得译码器网络在译码的过程当中能够分别关注输入语句的不同的部分。在输出端，译码器网络呢选择的是一个使特定的目标函数最大化的序列作为翻译的输出，那么谷歌呢是采用了波数搜索技术来选取最优的输出序列，并且使用了覆盖率乘法还有长度正则化这两个技术来优化搜索的过程。覆盖率乘法呢，它的作用是保证输入语句当中每一个部分都有对应的输出结果，从而呢避免漏译情况的发生。长度正则化则可以控制输出语句的长度。如果说没有这一个处理的话，译码器网络会优先选择较短的序列作为输出，而长度正则化呢处理之后就可以增加输出的长度。出于效率的考虑，神经机器翻译同时使用了数据并行计算还有模型并行计算。数据并行计算的作用呢在于说并行序列模型的多个副本，而模型并行计算的作用则在于提升每个副本当中梯度计算的速度。此外呢，谷歌还在精确性和速度两者之间做了一些折中，利用量化推断技术来降低算术计算的精确性，以换取运行速度的大幅度提升。在提出神经机器翻译仅仅2个月后，谷歌又提出了零知识翻译的概念。这个系统在前面系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它只使用了一套模型便实现了103种不同语言的互译，这意味着系统的通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一个神经网络呢，它可以以任何语言作为输入，并转换成任何语言的输出，而不需要任意的输入输出语言之间的两两配对。换言之的话，谷歌呢，它实现了一把解锁不同语言的万能钥匙。这个通用的解决方案对于机器翻译来说无疑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这个多语种互译系统呢，它实际上是对原始系统的改进，它并没有修改基础系统的模型架构，而是在输入语句之前人为的添加标志以确定翻译的目标语言。通过共享同样一个词包数据集，这一单个的模型就能够在不添加额外的参数的前提之下实现多语种的高质量的互译。 虽然在模型的训练过程当中呢，不可能把所有语言都纳入到数据库当中，但是互译系统可以通过特定的桥接操作实现对于在训练过程当中没有出现过的语言对之间的互相翻译，这呢也就是零知识翻译的含义。零知识翻译的实现要归功于神经网络的迁移学习特性。所谓桥接操作，指的是在两种陌生的语言当中引入一种其他的语言作为中介。假如说我们用英文把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给它桥接起来，那么就意味着它会先将输入的西班牙文翻译成英文，再将英文的结果转译成为葡萄牙文。当然了，这种方式呢，无疑会使翻译的时间翻倍，而额外的转译过程也可能会造成原意的偏离，但是它的优势同样明显，无需要对两种陌生的语言进行训练。要知道，如果要对任意两种语言所构成的输入输出对加以训练的话，要训练的模型将要达到100的平方等于1万这样的级别。而对所有的语言翻译都使用英语作为中介的话，那么要训练的模型数目将只有100乘以2等于200这样的数量。显然，后者在工程上的实现难度是远远小于前者的。除了在实际翻译当中的应用之外，零知识翻译呢，它还提供了关于语言更深层次上的一些洞见，那就是系统是否能够自行生成一种语义的表征体系。前面我们也提到，语言和文字本身就可以视为是对客观世界的编码系统。那么在转译的过程当中呢，神经网络它并非是简单的记忆不同短语之间的映射关系，而是直接对句子的语义来进行重新的编码。这一套由神经网络自主研发出来的语义系统被谷歌起了个学名叫国际通用语。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所谓的国际通用语才是真正的世界语。那么这一现象到底会对未来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同样是值得关注的。虽然说谷歌在机器翻译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实话实说呢，机器翻译的准确率依然处在较低的水平之上，甚至于说经常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但是它代表的是人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热切渴求。有了海量的数据，还有先进的算法，这些曾经遥远的愿景与渴求正在变得触手可及。今天我结合谷歌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你分享了机器翻译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最新的进展，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早期的机器翻译采用的是逐字对应的方法。第二，语言学的进展使机器翻译转而依赖句法规则。第三，谷歌将神经网络引入机器翻译之中，利用大量数据提升了翻译的精确性。第四，神经网络可以通过迁移学习来桥接不同的语言，从而实现零知识翻译。在另一个角度上，机器翻译的进展对语言本身的发展也会存在着反作用。语言它并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其发展呢也势必会受到人类文化的影响。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反作用呢？这是人工智能的